Cheers. 歡迎大家又嚟到東頭灣道九十九號啊！咁啊，你哋睇緊我哋嘅呢一刻咧，其實我哋喺邊咧？喺個平衡時空嚟講，我哋喺另一個空間嘅喎， 錯亂啊！啲時空 係咪啊？應該係 食緊大餐， 啱啱好飽嘅，應該食到肚滿腸肥嗰啲咁樣啊！離開咗呢一個， 撩緊牙啦，應該 可能大家飲杯咁樣， 撩緊牙， 味道未點雙輝嘅。 係咪啊？咁咧就係啦，因為冇辦法啦，我哋呢一集就逼住錄影啦。其實本來唔錄啊更加好嘅，因為如果直播嘅話，我哋可以多啲互動啊，同啲聽眾係啊多啲交流。因為呢一單案咧就好多值得去研究啊，或者大家吹水嘅地方咯。咁樣都係啲美中不足㗎。咁啊， 時間係啱啱兩年， 時間啱兩年， 真係啱啱兩年。 係，即係你講啊，南可爾單案係咪？即係死記兩年啦。咁亦都唔緊要啦，歡迎大家繼續咧 chat room 啦，就繼續啊，你哋自己傾住先，講下你哋嘅觀點。咁我哋又即係都可以 加入戰團啦，翻 到係我哋翻到屋企又可以睇下你哋講啲乜嘢啊嘛，係咪？好啦，咁啊，我哋今日咧連戲嘅，咁啊有同一套衫嘅番家姐啦，咁啊仲有唔同一套衫嘅 Maria 啦，同埋咧個 哇，你睇下 衣裝相當特別嘅。今日冇，你想點咧？今日係咩裝束？ 年初一 套咧，呢套衫咧好有趣嘅，就係佢同時咧有壽衣嘅質感啦。 菜 咁 我哋講緊嘅，我哋講緊嘅呢套即係呢件案，我哋要即係懷念下呢個死者嘅。 你又著壽衣啊？ 咁呢個其中一個原因啦。咁另外咧，呢件衫嘅花紋咧，其實係壽字嚟嘅，即係係可以同大家拜個年咁嘅。 O K， 但係好似唔啱你年紀喎。 係 咧，呢啲係老爺著過呢啲。 唔知啦，我都淨係即係通常係要即係同人開盤計升盤啦，即係嗰啲寒檔同埋去飲先用。 即係呢個就食盤菜嘅呢個。 啊，呢個飲樣嚟嘅，係啦，盤菜碌飲樣。 好啦，咁另外亦都係，哇！呢個都係飲樣喎。 阿 Candy 係咪啊？ 係咯， 見客啊嘛，咪要 老西 Candy 喎。見客咁樣，唔係見我哋。 跟住再見埋你哋，係啦。 即係哇，仲剪到個靚頭添，我覺得你仲係 人頭一講啦，真係 嚇。咁其實咧就上一集就阿周圍走咧就嚟做呢一個主持之一啦。今集咧就換上咗 Candy 啦。但係其實咧 ，Candy 同阿周圍走咧有一樣嘢共通嘅，即係啲共通點啊，你兩個都好啱做南可兒呢一集嘅。咁因為咧原來阿 Candy 咧以前就係自己講， 我都係做過酒店㗎。咁其實都做過兩年嘅時間啦。咁都幾了解裡面嘅運作，因為我都係有負責過裡面嘅品質監控嗰方面嘅，咁所以可能 係 啊，咁 所以可能 邊方面嘅品質啊？ 唔單止全方面都要啊， 即 係設備啦， 要揾人做神秘顧客， 唔 係即係攞翻 做妹嗰啲， 即係設施啦，譬如可能飲食啦、員工啦，咁所以我就有好多啲表，你哋要剔剔剔剔剔，即係佢每一方面嘅表現係表現會係點樣咯？ 即係你係明做明剔佢嗰啲。 咁有冇做過 lift 嗰啲 quality？ 要跟下咯，究竟睇下會發生緊咩事啊？啲 水箱咧，水箱嘅 水箱，咁我就冇爬上去，咁我都有上個天台望下。 咁天台道門響唔響？有冇做過測試？ 一陣間講下俾大家聽。 嗰啲 security， 咁幾都無孔不入嘅喎，即係酒店裡面嘅每一個設施啊。 係啊， 啲女仔靚唔靚啊？全部要經過你嘅檢測嘅咯喎。 靚唔靚呢度就唔需要我去檢測嘅，咁 HR 睇嘅呢度就係。 OK， 咁啊好啊， 都係要靚嘅。 最主要睇下啲制服著得好唔好咯，即係可能會啊，原來依個地方 即係會唔會露啊嗰啲咁樣， 即係裙咁 嘅，即係太暴露啊嗰啲 啦，視乎間酒店嘅 standard 啦。 哦，係啊，咁啊，大家咁我就唔會透露邊一間嘅，咁就係啦。 嚇，我冇叫你透露啊。 即係 Canny 嗰間，即係好似周圍走嗰間同埋 Canny 但係都係升級啦，總之。 哦，咁一定有升嘅，一定有升，除非你賓館嘅啫嘛，係除非你係賓館嘅 啫。最低嘅兜巴星嘛，最高嗰啲係五星六星咯。 咁但係嗱因為我哋上次。一路係咁講呢個塞西爾酒店啦，即係 Cecil Hotel 啦，咁都有問翻即係啲LA 住嘅朋友呢兩日，咁原來有個朋友佢住喺 LA 咧，住咗廿年啦，佢都唔係好知呢間 Cecil Hotel 咧咁多古仔喎，同埋咧佢印象中咧其實都係一間叫做佢覺得係好似啲 YMCA 嘅嗰類 青年旅社 嗰種嘅 class 嘅酒店咁樣。印象即係好模糊， 因為係啊，佢資料講話佢好多 backpacker 會入去入住啊嘛， 因為一個字平， 係啊，四十蚊晚喎，大佬， 係咯，四十蚊晚係最平嗰只啦，咁啊我哋不如睇一睇咧，我哋上次都 找了一些這個 Cecil Hotel 呢，現在它其實轉了第二個門面了，它叫做這個 Stay Hotel， 第三張照片這個就是現在的，第二張照片 Cecil Hotel 就之前的，那你看一看那個格局有沒有不同呢？ 表面看就不是太大，其實我看它的 website 它裡面的照片或者裡面層次那些呢就都改了比較 colorful 一 點，但我記得之前那個 Cecil Hotel 的門面呢還漂亮， 佢呢個 grand 啲咯，係咯係咯係咯， 嚇！咁我睇下第四同埋四 A 啊，呢一個咧就佢裡面咧，而家呢個 Stay on Main 嗰個 hotel 嗰個 website 上面咧，佢有講翻裡面嗰個啊層次啊一啲設施俾嗰啲旅行嘅人睇下，即係吸引下佢哋啦。 有上網位， 有啲有擺翻啲新嘅 iMac 咯，俾人用下喎都嚇。 嚇，轉咗型咁樣嚇。 係 young 啲咯，係 young 啲咯。 四 A 係啦，睇一睇。 哇！ 哇！ 哇！ 如來神掌嘅凳啦，可以俾大家坐下啦，係咯。 呢只係咪40蚊買嗰啲？ 唔係啊，上面仲有電視機嘅上格牀，哇！ 但 打機啊可以， 好龍屋咁，好龍屋 feel。 可以打機。 雖然都有啲 design， 你睇下佢嗰張凳嘅幾咁特別咧。咁啊，你知啦，呢啲望上嚟咧，通常嗰啲酒店啊擺出嚟嗰啲相啊，唔好話酒店啦。食肆啊，乜都好啦，擺出嚟咧就永遠都一定靚過 你。即係有啲似， 一定靚過。 有啲似你長洲租屋嗰啲咁樣啊嘛，即係你睇嗰啲就好整齊嘅，跟住去到咧殘十倍到啦。 唔係有啲係必然嘅，因為小弟都接唔少呢啲 interior 嘅工作組咧，係要攞啲好闊嘅彎過去影。即係明明嗰度得四尺嘅，你影到完出嚟好似廿尺咁咧，係要特登嘅。 咁啊， 如果唔係係唔 up to standard 嘅。 咁啊，但係。其實去得那裡的人首先不怕鬼先，第二就是窮鬼咯，可能 我想個情況是這樣的，第一就是很多是過客，是旅行者，可能遲了兩晚就走了，其實沒什麼所謂， 還 有外國人一般的習慣會是的，就是就算是遇到所謂叫靈異東西，即是通常會是一些聲音而已，他大髀冚頭就睡不理他的，即是只要不是搞到他自己本身咧，其實外國人一般唔會理嘅呢啲。 係啊，同埋嗰啲 backpacker 嗰啲唔會驚呢啲嘢嘅。 唔係，同埋聽到聲咁啱出奇咧，酒店到啊嘛，隔離房有第啲人噶嘛。 最緊要夠攰得㗎啦。 同埋呢間酒店咧，個特色都係咧話個隔聲咧比較差啲嘅，咁成日可能都預咗啦。啲喂，究竟人定鬼咧？其實都冇乜所謂啦，瞓 啦， 瞓 先啦，係 啦。 唔係，最緊要你去之前咧，唔好咁認真去做資料搜集。如果睇咁多，我哋一間，我哋晏啲講下呢間酒店咧有啲咩即係靈異傳聞啊嗰啲咁啊，又連環殺手又住過啊成咁樣，你睇完之後就先至心驚驚噶嘛，你唔睇即係唔知道就冇嘢噶係咪先？係啊，咁可能咧就阿藍可兒咧當時去呢間酒店嘅時候咧，有機會佢可能真係自己都唔知咩事，佢都唔知呢間酒店咧有咩歷史啊，好做邋遢嘢啊嚇，咁所以咧佢都冇乜即係話戒心都住喺呢間酒店，都住咗。佢本來咧就由1月26號咧就入住嘅，咁咧就2月1號咧就會離開酒店噶啦。本來啊， 本來原本嘅 plan。 咁就好可惜咧，就1月31號咧，最後一個姐姐咧，有個阿姐有啲清潔阿姐咧，夜晚10點鐘見過佢之後咧，就冇見過佢出現啦。咁咧就我哋睇一睇第16張相啦。咁有個失蹤嘅時間表咧，大家可以回顧一下，其實他當時就是由 Vancouver 就去到這個洛杉磯的，他1月26日就去到洛杉磯，接著10點鐘就即星期四31日的10點鐘酒店員工見過他的，去到2月1日本來退房就沒有退到的，因為他每一天都會打電話給爸爸媽媽報到，去到1月31日之後沒有了，沒有電話到的時候父母就很緊張啦，咁啊報警，咁啊報警之後咧，佢哋都隔咗5日啦，5日咧就去到洛杉磯咧，睇下咩事噶啦已經。 都夠好耐先去到。 咁跟住咧，洛杉磯嘅警方咧就幫手跟進啦，咁啊認為都幾唔尋常啊，一個女仔無端端喺酒店嗰度唔見咗，咁都幾認真對待噶，就揾個警犬啦就去搜索嘅。咁2月幾多號咧我就揾唔到啦，咁都係總之一定係6至14號之間啦。咁2月14號情人節咧，即係聽日咧，佢咧就係做咗一個都幾唔尋常嘅舉動嘅，呢個我哋容後分析一下嚇。咁公布咗一段咧，就大家而家喺網度成日見到嗰段咧，3分鐘同埋3、4分鐘 三分幾 嘅一個 CCTV 啊。好啦，跟住去到2月19號咧，就發現咗屍體啦。咁你睇藍可兒咧，去到洛杉磯之後係幾耐之後咧係死亡咧？係兩個幾星期裡面咧。究竟發生過咩事呢？或者定係佢去之前其實已經有啲危機 即係潛伏咗喺度啊，還是所有嘢都係去到先至出現啊、只係純屬意外發生嘅事咧嚇？咁啊，呢一個好值得我哋即係去揾個真相出嚟啦。咁你知啊，呢兩年裏面啦，網上面有咁多傳聞，我哋睇咗咁耐，其實咧都好多嘢炒埋一碟啊。有啲信得過，有啲唔信得過。 呢單我好得意嘅地方咧，就係佢好多唔同嘅角度，係好多個唔同角度去分析同一件事。有啲係即係。有些是好像有根據的， 有 些就好像沒什麼根據的， 有些有鬼， 有些就將啲資料咧係經過一輪的聯想啦，咁樣叫，即係係咪真定假唔知嘅，但係聯想，經過一集聯想，然之後產生的一些假設，我會咁講。 咁你當我再衰啲咁講咧，我就覺得有些咧淨係抽水成分極高咯，即係見人哋講啦，佢又吹多兩句，但係咧完全咧係唔係 base on 嗰個任何嘅即係資料啊 facts 啊咁樣嘅。 接龍一樣啊！簡直我見到越接越接龍啊，越接越誇張。哇！跟住見成件事咧，個故事咧就做到好靚嘅， 所以好適合拍戲。終於就拍咗戲， 係啦，個劇本嚟咯，個劇本咪喺咁樣接出嚟咯，可能啊。 咁咧嗰時我哋上一集咧就講咗好多一啲basic facts， 即係講呢單嘢咧嗰啲基本資料，或者警方講過啲乜嘢啊，屍體係點樣啊。咁或者我哋今日咧再可以再細論啲呢一單案啦，同埋咧稍後再揾啊或者啲精神科醫生啊呢、這個咪啲啊係我哋嗰位啊，係啊黃醫生啦、啊，同我哋講下即係警方嗰個講法，話佢係躁鬱症病發，而咧令到佢係即係意外咁樣死亡啦。呢一個結論咧，究竟有冇反駁之處咧？咁樣嚇，咁我哋咧就我想首先咧講下呢單案咧嗰啲驚人嘅巧合啊！我成日覺得咧啲巧合咧時仲得人驚過鬼故啊！邊有咁巧合嘅事發生嘅？嗱，我哋第一樣嘢講下咧就係、是、我上次咪播咗個《鬼水空靈》嗰套戲嘅，係 啊。 咁因為上次咧就有少少地方剪漏咗，咁今集咧就想俾大家再睇詳細少少嗰段片。你看看那個巧合性是怎樣，我們不如看一看段片先。 好， 大丈夫まで理由ありませんか？ はい。 おもちゃ売り場です。上に参ります。 はい。 希望唔好又嚇親阿 Vermon 啊！頭先咧，你見片咧，你會見到咧，佢嗰個 lift 咧係四字嘅停喺。咁咧就如果有睇過呢套戲嘅朋友就知道啦，呢對母女咧係住喺四樓嘅。 男可兒又係， 男可兒又住喺 四樓，哇咁啱啊！ 係啊，同埋因為佢個故仔本身咧，佢個 background 佢個情節咧，好似呢單案。咁就或者 Candy 講下，你就細論過呢單案幾次好似嘛？ 呢套電影 係 咁係講一個細路女咧，有一次放學嘅時候咧，就屋企人好遲都冇嚟接佢，咁佢自己就嚟喺幼稚園度咧自己走咗，咁佢就覺得好好奇啦，又走咗上天台度睇，跟住聽到嗰個水箱嗰度咧滴滴滴滴滴啲聲，咁佢就爬嗰個梯上去，咁跟住裝下裏面係點樣啦，佢跌咗自己嗰個書包仔落去，一個 Miffy 嘅書包仔落去，咁佢裏面伸手落嚟執，咁點知？自己個頭咧就中咗落去，咁就沉咗裡面咯。咁就後來就屋企人都以為失咗蹤，跟住就貼曬啲街招喺度揾女啊啲咁樣咯。咁到最後當然係揾唔到佢啦。 咁點啊？跟住佢就係成為呢一個大廈嘅鬼故啦。 成為呢個成日要揾媽媽， 即係要揾替身，唔係揾替身， 揾翻個媽媽咯。 揾翻個媽媽。 係啊。 嗯。咁你睇翻入邊嗰啲劇情咧，又真係幾次嘅，幾次呢套 呢套戲又幾似依單案嘅一啲即係細節啊情節，你甚至乎話開個水出嚟，嗰啲水咧係黑色嘅，跟住咧幾秒之後又變翻正常啦。咁因為當時啲住客都係咁樣講，都好似啲情節。咁阿毛點睇呢啲巧合性咧？ 巧合到咁咧，其實嗱上嗰集我都有提過啊，美國有一套老翻呢套鬼水空靈嘅電影， 美版 啊，我睇聽嘛， 係啊， 咁就。有人老翻過，即係話美國上過啦， 即係有人睇過啦， 又有人租過帶啦，睇過啦。會唔會有人係即係 copycat copy 呢套電影嘅情節去做案呢？即係你似到咁喎，好難聯想到係背後有人控制。 即係覺得人為嘅， 即係會唔會有人又想約阿藍可兒？喂，不如我哋上天台呢套電影咧就他們剛才兩母就想上天台就放煙花啦，咁就喂藍可兒我哋一起上天台度可能我哋飲酒啊，飲啤酒啊啲啊，食支煙啦啲咁樣啦，跟住就喂上面水箱有啲嘢睇喎， 唔係可能想爬高啲睇星， 即係可能佢嘅靈感係嚟自呢一套戲啦，或者未必係特登係去抄足，即係靈感有時係你想去殺一個人嘅時候，咁可能佢就諗下啊點樣殺你係一個最好嘅方法咧，咁可能就係。就想到那套戲了，那會不會是這樣呢？ 即是個 inspiration， 是即是令到個兇手不如抄個橋了。 因為呢我們你大家都聽過很多，其實這些不要說這些案件或者一些大事件啊，911啊，或者那時候我們講過馬拉松，波士頓的馬拉松啦，整套卡那個光明會那套卡呢，它很多裡面的圖案啊，直情預示了很多世界大事，即係石油漏油啊，或者係雙子塔啊嗰、那個倒塔啦，喺個911嘅時候，同埋嗰個入邊有啲卡係有個馬拉松有個人喺度跑嘅喎，咁樣跟住又爆炸喎，咁即係其實佢套卡又仲誇張啦，我覺得嗰、那個仲誇張，好似所有嘢係有 不嬲都係 mystery 嚟嘅，光明嗰度光明塔，即係不嬲都係 mystery 嘅，佢啲似咩咧？似我哋中國人嘅推背圖。 哦，係。 其實有啲似推背圖咁樣樣，即係你可以當係西洋嘅推背圖咁睇，即係佢好多嘢係預示咗，但係佢又唔講到明。 但我覺得嗰套卡係好不可思議， 但 係 又中喎。 咁你推背圖， 你自己諗嘅啫，係咯，推背圖都係嘅。咁嗰啲人都係見到某一幅啊，係今年會唔會呢個打仗啊啲咁樣 嘅。唔係，但係佢嗰套卡係好多啊嘛，好多單都係，你唔係一兩單喎，係好多。好多都好吻合啊！即係佢入邊嗰啲畫咧，又即係好準嘅，唔係好似你睇相咁樣講到好大路嗰啲嘢，唔係嘅，即係真係好準。咁我又覺得有啲嘢究竟係冥冥中即係有主宰啊，定還是真係有人為去即係做一啲咁嘅，即係令你以為係巧合咧？其實係真係佢係跟住嚟做嘅咧。咁啊，呢一個大家可以去諗下。咁啊，另外咧仲有一樣嘢咧，超級巧合嘅咧，就係話嗰個黑色大理花咧，我哋上次講過啦。在1947年的時候就有一個叫做 Elizabeth Short 的一個女仔，就是其實她那時候人們說她是一個電影的明星 演員， 但實際上其實那個 Elizabeth 是一套戲都沒拍過， 即是不是那些 Calafet 她不是她 等待中 沒拍過戲，她是一個發明星夢的女仔， 發明星夢 她沒有做過演員，但她有些演員的朋友是真的，咁咧就同埋因為佢靚啊，成啊，咁啲人成日都以為佢係做過戲啊，其實佢係冇啊。咁佢嗰時咧就喺呢一個洛杉磯附近嗰一帶咧活動嘅。佢咧就啲人話佢喺呢個 Cecil Hotel 啦，塞西爾酒店嗰度咧就即係離開呢一個塞西爾，喺即係應該話佢最後俾人見到嘅時候，佢喺塞西爾酒店嗰度。但係實質上咧應該係即係可以咁講啦，都係某軍傳出嚟嘅啫。其實都冇人知道，但實質上佢應該喺Cecil Hotel 嘅隔離冇幾遠嘅一間 Billmore Hotel 嗰度出現嘅，即係最後嘅時候。咁咧， 即係話嗰個傳聞嚟嘅啫。 係啦，非常之流嘅傳聞咯。咁但係有一樣嘢就係啲人覺得好巧合咧，就係話 Elizabeth Short 啫嘛。咁佢或者我睇一睇第五啊，第五，你見到咧 Elizabeth Short 即係短寫啦，縮寫啊，係咪？咁將 Elizabeth 變咗縮寫，咪真係 Elisa 啦，差唔多啦，係咪啊？ 咁都得， 係啊。 但係嗱，我呢個習有個習慣啦。喺外國都會嘅，譬如叫 Elizabeth 嘅人，個名咁長，你好少直接嗌佢成個名。 都叫 Elisa 噶嘛 ？Elisa，Elisa，Elisa，Elisa，Elisa 係咁嗌 Elisa 嘅啫。Hey Elisa， 咁樣樣嘅。 唔係 release 嘅咩？ 唔會嘅。 O K。 係唔會嘅，係好簡單嘅。 O K。 因為我真係有個同學叫 Elizabeth， 我哋都係叫咗 Elizabeth。 哦。 咁即係其實我唔知係喺呢個時代嘅人再懶啲啊，縮到咁短啊，定係點？我唔知呢樣嘢。 佢哋攞咗個巧合性出嚟啫，咁同埋唔單止呢樣嘅，唔單止個名嘅，仲話咧嗱，大家都係廿幾歲、廿歲， 大家都係廿歲到， 廿歲頭。同埋咧，大家咧都係好似有一個神秘嘅旅程要去啊、因為當年咧，Elizabeth Short 咧就係係話要去呢個酒店嗰度咧，就揾佢家姐。咁但係佢家姐係一路冇出現過嘅，即係同佢一齊嘅朋友講啦嚇。咁都唔知係做乜嘢嘅，要去嗰間酒店。咁咧而咧有一樣嘢更加似嘅就係兩個女仔咧都係喺聖地牙哥咧去洛杉磯嘅。因為阿藍可兒咧都係喺 Vancouver， 佢搭飛機咧，佢首先第一程係去聖地牙哥先嘅。 去咗聖地牙哥。 好似有個傳說就話佢係約咗一個男朋友，一個男性嘅朋友啦，同埋咧佢連咧電話都喺嗰度唔見咗嘅，即係最後佢冇電話嘅，即係佢去到這個塞西爾酒店的時候咧，佢係冇電話嘅，即係有一個傳聞係咁嘅。 咁但係， 咁佢又打電話翻屋企？ 咁我可能 用酒店電話啦，係咯。 屋企 咁另外有一樣嘢亦都好似咧，就兩個女仔咧。在因為他哋相隔了其實六十幾年啦嚇，兩個嘅死亡，話佢哋兩個咧都係外表好開朗啦，但實質上咧就係一個非常之抑鬱嘅內在嘅性格，係啦。因為嗰時咧 ，Elizabeth Short 咧，大理花咧，佢都係嘅，基本上咧佢就佢又成日即係縱容即係縱情享樂啦，即係好似迷失咗自己咁，成日都要揾啲唔同嘅男人去俾錢去等佢可以著得靚啲啊，見人啊咁。即係，但係佢係好唔開心嘅基本生活，因為佢冇辦法實現到佢做明星嘅夢想啊。 因為躁鬱症都係有一個symptoms 咧，係要索取性嗰樣嘢， 係嘛？ 係啊， 咁樣嘅。 係啊， 即係要用個肉體嗰啲滿足嚟到令到佢可以 索取性呢樣嘢， 平安啲啊嘛內心。 但其實會唔會其實好多人都係咁噶啦，表面上好似好開心，咁其實都好抑鬱噶啦。 睇你嗰個反差有幾大， 即係睇下你，即係睇下你抑鬱咗啲咩。 我哋四個都可能係 啊，係咯， 我都好單噶有陣時都。 唔係，因為我以前住嘅地方咧，樂士佛台啊， 嚇， 即係嗰度係 尖沙咀， 而家就係叫做即係尖沙咀嘅蘭桂坊啦。咁未係尖沙蘭坊之前咧，其實成條街都係卡拉 OK 嘅。咁我每晚翻到屋企咧，其實就係忍受住，其實我忍咗十幾年噶啦。就是啲人喺度唱歌咯，咁你都明白，即係我亦都好了解，就香港人嘅生活壓力好大，所以晚晚都係嗌，係嗌咪嗌嗌嗌嗌嗌嗌到三點四點跟住收工。 但係冇得投訴咩？ 點投啫？嗰條街因為有一半係私家路嚟噶，你投訴啲客上嚟咧，只能夠角角敲門，講完兩句就走開噶啦，佢做唔到啲咩嘢。 咁你都唱埋一份啦，係咯， 但好多時你話 晚晚唱，大家破產啦， 好多人咧就人前人後兩個人啦，但係咧，你要發覺有啲人佢即係佢特別開心啊，特別 high 嗰啲咧，佢哋好可能咧，即係佢內心係即係另外一個世界嚟，即係好大，佢就係用呢樣嘢，用呢一個狂放係啦，狂歡嚟到令自己咧，即係可以 麻醉自己， 麻醉自己咯，即係將自己嗰啲最唔開心嘅嘢咧，即 係 收埋埋。係啦，咁即係其實藍可兒係咪咁咧？因為啲同學啊、朋友啊都話唔係喎，佢好開心、好開朗。我哋睇一睇咧，即係佢一啲嘅生活照片啦，第六、第七，你睇每一張相咧，佢都係即係依起棚牙，笑得好開心。咁當然呢個係咪真係即係知有啲人一影相就咦咁樣噶嘛，係咪先？即係 即係同而家啲人一影相就舉隻手指咦啦。 其實好多老老實實啦，我後生女嗰陣時，我喺屋企人面前我都好乖㗎。咁其實係啊，咁其實出去都有落下波樓啊， 哇爆曬出嚟 嗰啲咁樣啫， 係 啊， 而家佢唔怕啦，嫁咗啦嘛， 但係咧講翻 都有人面，即係兩個面㗎。 但講翻藍可兒呢單案件咧，咁其實有啲資料就講翻咧，咁點解佢會有呢一個嘅旅程咧？咁其實佢話佢咧其實喺學校啲成績咧係滑落咗好多，咁佢覺得好唔開心，咁佢就啱啱冬季嗰個 term 咧，佢係冇 tick 到嘅。咁佢跟住就走咗去洛杉磯呢度咧。 佢之前有翻工添㗎，佢翻咗份工咧，佢仲係一個短期嘅工作啦。跟住就同啲同事講我準備去玩啊，玩唔知玩幾耐啦，即係總之去洛杉磯啦，準備同埋去農場嗰度去做一啲好似好實驗性嘅工作咁樣。 咁自殺嘅機會好低喎。 因為在那邊其實好呢樣嘢唔出奇嘅、嗯，讀下書，我 take a term break， 誒呢個 sem 唔讀，下個 sem 先 take 翻咁，咁、嗯、然之後就攞呢段時間呢幾個月，一個 sem 約莫三個月到啦，咁我攞頭一個月攞嚟去做工，賺咗夠錢，跟住去兩個月旅行，跟住翻嚟再上翻頭，好合理喎，嗰邊好流行咁樣樣嘅喎，咁我覺得。如果他真的 plan 咁樣樣，用一個月的時間做份工，賺夠錢，跟住 pack bag 咁去旅行，去兩個月翻，跟住翻屋企，咁佢自殺機會真的很低喎。 好難講，我 即係有曬 planning。 係，唔你 plan 咗自己是去旅行的嘛？即係如果我是要去旅行，即係如果我揀自殺的話，我使乜揀要第一唔使咁辛苦做一個月工，賺夠錢翻嚟先去旅行去自殺啦？ 但會不會有機會佢喺旅程嘅當中遇到啲咩人令到佢有咁嘅變化呢 改變 咗，除非他本身真係有翻躁鬱症啊，或者抑鬱症啊之類嘅病， 係 咁先要有 機會就好大啦， 咁個機會會大啲。但係如果一個正常嘅人嘅諗法就係、是、喂，你如果係想自殺嘅，你邊使去做一個月工啫？我隨時去邊度都得啦。 嗯，關於佢心理狀態，我哋晏啲咧。再討論，同埋即係同我想一間轉頭，我哋同阿黃醫生傾下偈先，等佢咧再俾多啲關於躁鬱症咧嗰啲資料我哋，等我哋咧再了解多啲呢個病症，同埋佢究竟有冇呢個病。但我想講埋第三個 point 咧，就係嗰個巧合性咧。咁原來咧喺阿藍可兒咧個屍體揾到之後咧，佢二月中揾到係咪？ 係。 之後咧咁巧咧就喺呢個洛杉磯嗰個 downtown 即係呢個酒店附近咧，就有呢一個肺結核嘅爆發。咁因為嗰度咧就好多嗰啲露宿者，你知佢哋啲衞生情況唔係幾好啦，係咪先？咁啊，健康狀況當然都唔好啦，好多都。咁咧，原來嗰一帶咧，其實成日都有肺結核呢一個即係流行病喺度發生嘅。但係嗰輪咧，佢突然間咧，即係阿 Elisa、阿藍可兒死咗之後啦，幾日爆發出嚟，咁都唔奇。最離奇咧就係啱啱好咧，就嗰、那個有個嗰、那個肺結核嘅測試啦，就有個英文嘅全名嘅。那個全名咧，竟然咧就係叫做 Elisa Lam， 咁都得， 係啊，同佢個名字一模一樣， 又寫嚟嘅， 係簡寫嚟嘅。Okay. 我覺得呢個真係幾巧合嘅，其實呢個又冇得講。咁但係當然有啲人話，咁咪就係咁巧咯，咁點啊？咁係咪有關咧？嚇，即係其實純屬就係巧合，但係點解可以巧合到咁咧？咁啊，當然啦，好多嘢就係你即係揾咗一啲巧合性嘅時候，你又會有啲諗法啦，係咪啊？但係有啲譬如你話阿 Candy 講咧。啲人連嗰個酒店嗰個天台咧， 哦係啊，嗰啲 攞嚟講， 係啊，即係嗰啲人咧影到個酒店個頂咧，因為見到係由三座咁樣平排組成，即係三座平排再加個打橫嗰啲咩，就係、是、一個 E 字嚟嘅，跟住哇，咪同佢個英文名 個頭一個字， 頭一個字一樣，仲係整定係佢要出事喺呢度， 咁、 啊、哇咁都得， 六分一機會一定中，英文字母得26個啫嘛， 嗯， 咁人名都只能夠喺廿個字母走樣。 啊，咁啊，頭先你話 Elisa 嗰個，有啲人都話啦，咁你 Lam 咁，你中國人好多都係 Lam 啊，一係林啊，藍 啊， 藍啊少啲啦，林好多噶嘛，咁佢有幾奇咧咁樣，咁啊，咁其實啲人都係當故仔聽嘅啫，咁啊，你又認真去分析就都無謂啦，聽完就算啦，咁但係我哋跟住嚟講咧，真係要認真去分析啦，就分析一下咧，究竟藍可兒咧個心理嘅情況，佢個精神健康係點，同埋佢呢個死亡究竟？如果即係大家buy唔buy係警方所講，佢係真係一個躁鬱症病發而咧，令到佢係即係自己咧自尋短見。唔應該咁講嘅，應該唔係好刻意去自尋短見嘅，係因為佢個病情影響令到佢神志不清，跌咗落去嗰個水箱嘅，係咪咁咧？我哋翻嚟咧再慢慢再拆解一下啦。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99号，屹立不倒，全靠各位东粉支持，欢迎登入 www.radio99.tv 的网页，99蚊三个月就可以随时重温和下载所有内容，旧会员记得准时续期啦。 假如听到奇案两个字，你有以下的症状：心跳加速、瞳孔扩张、腿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经中了奇案毒了。 这个时候你仲唔快啲嚟解下毒？